来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光波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 七十二变。 新年苦努又一年， 2018多赚钱， 你来我往咱们联系少， 转眼又到聊春节， 未赶折呀，急的呀， 赶上了吗？还不如说发条短信情真切的。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年年， 差点就说的晚年了。那我就不一样了，我认定各位一点喜，两点乐，三点美，四点欢，五点福，六点禄，七点吉，八点财，九点寿，十点富，十一点运，十二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我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 噔噔噔，你带那什么小花？ 我带什么？鲤鱼啊。 哦，没菜市场买的，拿草绳子穿来的吧。 这个你们家的是不是叫龙门了？都跳进去 石窟 干嘛？ 你们家龙门石窟？ 我水晶的鲤鱼行吗？ 你是水晶鲤鱼？ 我带了这水晶的鲤鱼干嘛？大惊小怪的， 吓我一跳。 那我是开心。 这水晶的鱼形，但是它可你说的是什么鱼都行，你说的是胖头也行，你说的是莲子也行，你说的是鸡瓜子也行，你怎么说这非得是鲤鱼？ 它不像莲子，莲子一绺一绺。 我的有毛病，我带一鸡瓜子。 它酥啊！ 你俩懂不懂啊？你俩，鲤鱼在民间具有吉祥的意义，对不对？ 对啊、 你都说这鲤鱼是有灵性的鱼，过去老说那鲤鱼精。 对呀、啊，叫灵感大王。 什么 鲤鱼精？ 鲤鱼精？ 鲤鱼精吗？ 想想就是驴精。 你们少气我行吗？我说的鲤鱼， 你说一遍。红鲤鱼、绿鲤鱼、驴， 你再说两遍吧。现在都是什么转发红鲤鱼就代表好运啊、吉祥啊。我这项坠我爸给我买的， 考上大学。 对啊，学业上成功，事业上发展， 结果也没发展。 鲤鱼嘛，跳龙门的是不是他？ 跳龙门的是他，但不代表你就是。 这是寓意吉祥。为什么鲤鱼是寓意金榜题名的呢？ 因为 鲤鱼不就有那个往上游跳跳龙门吗？鱼跃龙门吗？过那门就鱼它就化成龙了。 哎，你看见了？不，你说的都是这个传说，你真看见过鲤鱼跳龙门变成龙吗？ 没有 吧？ 没有。 这不就是民间传说，大家都希望飞黄腾达、大富大贵的这么一个命运吗？ 对 吧？ 啊、鱼就是年年有鱼，就希望、哎、好的兆头，这我知道。你看过去那个过年年画都抱着鲤鱼， 对呀、啊， 娃娃，你看他不抱别的呢？ 对呀、啊。王大磊说年年有鱼就是多鱼的鱼，你爸那寓意就是你是你们家多鱼的。 我爸才不是这么说的，我爸当时跟我说的可清楚了。这个鱼啊，斜的是那个多余的鱼的音， 哇，你好嘴，太厉害了，是不是说那词儿舌头就记上了？ 在民间这个年年有余是说咱们家吃完用完富足有余，哎，这么好的一种祝福，爸爸祝福你。哎，你说鲤鱼里面是不是以红鲤鱼为最上品啊？ 不不，锦鲤， 锦鲤， 看那个池子里养的都是锦鲤， 那锦鲤图案好的那个可以卖一个很 大价钱， 很大的价钱了。 过去那个皇帝喂的那个撒的面包片，哇哇一撒，喂的全是锦鲤。哎， 里边那个小池子里边，你看那锦鲤，好家伙，大的， 乐大乐大的， 真的乐大乐大的。 这给你挂胸前啊，大爷， 好大能拽的磕膝盖的。 我还没听说脖子上挂条活鱼的。哎， 这就是在这个不该钓鱼的地方垂钓。 反面典型， 游街示众啊！ 对， 他就是鱿鱼。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那小柱， 你干什么呀？ 对呀、啊，你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黑乎乎一大块？ 大块， 这都不认识，貔貅。 也就是你这么说，就你看你这一定是哪儿淘换的啊，刺的雕工，你就愣说是貔貅，这模样长得也看不出来，一嘟噜一块。 那我不是骨头， 真正的那貔貅你见过？貔貅是独角兽， 犀牛啊， 犀牛也有双脚犀牛跟独角犀牛，这神兽知道吗？一只脚，龙的儿子，天上一只脚，地上一只脚， 这就说头上有一只脚的是不是？ 嗯， 那就是天鹿。 天鹿。 对啊，两只脚的就是辟邪。 哦，还不一样啊， 脚都不一样的模样还一样吗？ 不过我觉得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只脚的，很少见有两只脚的那种 雕法。我看你这雕的啊， 嗯， 是 怎么样？ 按说去了是一大块料。 哎，他夸你这料不错，一大块。 您不是说这粘的是吧？拼的，焊的，哎、 拼焊的，电焊的， 这居然是一大块料啊！ 整料，整料。 哎，仔细看这个身体，是它应该是由龙头、马身、麒麟角组成的。 对，没跟你说吗？龙生九种，貔貅是其中一个。 哎呀，这块像龙头吗？ 像科勒。 身体像马吗？ 哎，你说的像吧，其实也行。你说的不像也不是。 是，反正瘦马是吧？ 对。 这角麒麟角，这咱们也没见过麒麟了。 对。 大概齐。 反正有角鼓出来了倒是。 整个应该像狮子，你看它这个呢？ 这个反正 有点像那个哈士奇。 哈士奇， 哎呦，独角哈士奇，这是新创意吧？我觉得你认识这个雕工这工匠啊，应该是刚入门，他是照着哈士奇雕的貔貅。 我这是皮哈， 这皮哈皮哈 皮哈，挺好挺好，有旺财的作用啊，旺财。 对，是狗名字，他们的貔貅上使了，现在是， 嗯， 这意思就是为了发财， 这也愿意发财。 可是你得弄对了。你弄了真的貔貅，那能保佑你真发财，对吧？你弄了这个哈士奇，只能保证你越来越二。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你说真发财吗？准发财吗？你不好好努力，你想发财？ 自买了这发财，往家里躺，再也不出门了。 等着长毛长脚没有？ 脚是长不出来呀，长毛是没问题。 看着长毛就不是貔貅了，貔貅是一种无毛无鳞的禽兽。 二位，怎么到我这儿连中带跑？ 告诉你，别上当，为你好。 这个东西真材实料， 你要说真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好好的 变貔貅， 那你摆放的时候，你把这貔貅头冲这门外窗外，你别老天天对着它，俩人互相乐也没什么用，因为你这貔貅是这个十四方财，你得冲外 四方财吗？哎，就 四方，四海八荒。 嗯， 你得来这个。 快来哪个 貔貅啊？你以为你来哪个？你来那财啊， 别老让您摸你碰，见过吗？见貔貅见过吗？ 哎，您这拿着摆了半天了，还我， 我没敢碰， 怕你讹上我了。 哎，听说他吃那个金财宝，你每天 喂的 吗？你要想招财，你必须先供着他。 我每天呀供着他一只招财猫吃。 不光你喜欢他，玉帝也疼爱他呀。 对， 见玉帝哥哥， 晚上睡着你抱着他就得上天见玉帝。 他就是因为在天庭里犯了错误，玉帝呢惩罚他嘛，只许进不许出，变成这么一个神兽。 哎， 那么当然了，财富来讲只进不出那是囤财进宝。 所以说你买东西时候一定要先长知识，不能瞎买。 明白，下回我买玉帝。 那是你能挂身上的吗？ 那你可犯了错误，玉帝到时候把你给 拿你牙疼。 哎呦，这玉帝管的也太多了。 我只能请王母娘娘了，到时候 他们不是两口子。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桃李春风又一年，在新的一年里，街坊们新春快乐，多看电影，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想问问生活中你们有没有碰到那些不认路的的哥？ 哎呀，王大磊自己就不认路，还用碰的哥去？ 那当然碰很正常，我觉得吧，这得有个原谅，人家也有新手，刚开始干活。再者说了，还有很多不是市区里的人，你跟他说一地方他没去过，不是那儿也正常啊。 是不是上来以后他先问您，您去哪儿？您说完了以后，他说不知道。 他没那么直接说不知道， 啊、 他问您认识吗？ 是说你问他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后来您换了一个地儿，那旁边有一个这么您知道吗？你不知道。他对面有一这么您知道吗？不知道。里边有一餐厅挺有名的 K 打头，您知道吗？不知道。 这位起码 问的还是小，我问的大地方。 对， 北京 知道吗？ 我在哪儿打车呢？ 北京啊。 后来呢，王大磊放弃了。那行，也说了20分钟了，这么着吧，我指着您走吧。 哎，有这20分钟都到了。 我这才想起指道来， 的哥含糊了，您认路是吧？ 那您还打车干嘛呀？ 废话，我认路，我这又没有走到那儿。 我指，走。 哎， 刚跑出租吧，跑了一段时间了，一个星期吧。那你拉客人都是他们给你指路啊？是，但是那个喝醉了的指不了。 多新鲜呐！ 那您是不是肯定不敢去那复杂的路段拉客吧？是是是，我尽量二环以里吧，我稍微熟点。乘客不知道路呢，那我就用导航。那您为什么现在不用导航啊？嗨，那不是我问你，你知道路吗？ 我是人肉导航，省电。 又是麻烦的师傅，我忘打表了。 那完了，那就按我以往的规律吧。我走到这儿多少钱？大概骑多少钱？哎，我遇到过，确实有忘打表的。以往打表多少钱？ 新手啊，他就容易这样，他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走啊，忘了打表了。 对呀、啊，这也不叫事儿。 王大磊呢，给人指道也是。哎呀，走，往左，我说错了，往左，我刚才说的往右吧，我说错了。呀，退回去后边那路口。 退不回，掉头。 掉 退怎么退回去？ 对不起啊，我呀没看见，我以为是下路口呢，是前面那个。您掉个头吧。好，哎， 又过了再掉头。我这眼神啊不济， 给人这的哥折腾的呀。 我觉得司机应该高兴遇上我这样人，他打表啊， 打表。他都憋着跟你打架了，你在车里太热闹了。耶过了，哎呀呀呀，拐，哎，这边，你已经到那儿了。 我怎么老说叠字儿啊？ 你看你开车就像温吞水，看着挺好，实际不很糟。 前面那路口重新来，哎， 从头数17个是吧？ 哎呀，你又打断我的。 哦，先生，你又听收音机了？你这个人总爱嚼舌头。 我这个认路还怕别人打断。 这有吗？没有。这是什么？你等等。 到了，谢谢。 王大磊，这 还没给人钱。 虎口拖车， 虎口拖车呀，这 虎口打车。我跟你说，这司机啊，有不认道的，就有特认道的。 你上回不是说去重庆吗？开始啊，你先是跟着导航走，后来发现呢，导航太坏了。 导航怎么坏了？ 净折腾你，特别是立体交叉路口，给你整那个。 您打这跨过去，您打这越过去。 因为你知道的，全国可以说最怪异、最复杂的城市道路地形在重庆，因为重庆山多呀。 对， 它不光是东南西北，还上下左右。 我以为不光上下左右，还有其他方位呢。 甚至东南西北是道不经常能辨别，上下左右你得明确了。 人导航就说了，开着车往上，开车往上，您怎么办？ 后来 往前开呗。 反正导航对王大磊不好， 后来把导航扔了，扔得远远的， 就给他指瞎道。 后来我一想，哎呦不行，不能扔远远的，我手机电话还在里面。 哎，当然大磊也是不太会看这导航啊。后来没招，打个车吧。打车呢，的哥就听了王大磊的经历之后说：“嗨，要我们重庆来，你还想看导航？ 我还是用导航吧，我觉得听不懂这话更难受。 要我们重庆来，你都跟我走好了， 我 就导航。 我跟他走，我上哪儿去？ 我们这里是立体八地， 我就没听明白。 立体八地路， 八地，这个八地都包括哪八地？ 三地知道吧？ 知道啊。 八地，你想象一下吧。” 想象不出来了， 立体交叉的扭带这个转，反正是你想象那个路都层层叠叠。 你现在就是开在一魔方上，怎么拧巴都成。 那这也太复杂了，而且这个空间也太多样化了。 这人家的哥是很厉害了。 对， 这人肉导航就比那好，他脑袋有这个图像，他就走过， 踏实。 还是你对我好。 对，我不用手机，我用你了。 哎，司机师傅说你等一下子， 一百四十四， 可不还要我死去？ 144块钱。 呵，这个数字还真吉利，12的平方。 144，怎么是144？ 到底多少钱？ 144，那这是144。我说144，144就不是144。 您给我写下来得了。 哎，小豆，你不是说在郑州你碰见过一个事儿吗？坐一个大公交，然后怎么着了？ 坐一大公交，万万没想到，公共汽车司机愣会不认识自己的路线了，开着开着脸冒汗呀。后来拿起话筒跟大家说呀，劳驾，哪位认识路，跑车头前面来给我指一下。 哎，那这新司机啊，他怎么可能不认识路？一般这个司机上岗之前啊，都有那个实习车，不光是老司机的，他有一个实习车，就这个车呀，只停不上人，晚上开，熟悉这路线。 那你说的是北京的事儿， 外地司机就不这么干。 也不是都不这么干，肯定有小柱专去那个不这么干的地儿。 那你去这地方太各色了。 你说这么多出租车，这么多司机， 当时这公交车上还就小柱一个外地人。 嘿，这车开着， 好家伙，直到 一环线啊，哪位认识路，哪位到这个我旁边来给我指一下道， 带着微笑，带起我的烦恼。 对， 这时候小柱果断的下车等下一趟， 就看那位司机孤独的坐在车里边， 没有售票， 无人售票的公交车。 司机说：“你别走啊，就个伴儿也是好的。听说你会说相声。” 呵，这外地司机还真认识。 哎呦，哪儿听着我会说相声来了？ 听说你叫殷小柱，你给我来一段呗。 嘿， 哎，什么那个起苍茫那个。 然后司机也不开车了， 我弄他那票兜子当小醒木，啪，往那小桌上一拍， 俩人在这就地卖艺。 嘿， 据说啊，对新上岗的司机是有专门记录的培训，要让你熟知一些重要的路段、酒店、标志性的建筑。不过呢，就算是这样的一个培训过程吧，还有些人还是不能真正的熟悉所有城市里的大街小巷。 我觉得跑3天就应该能适应了。 不，也得看这城市面积大小，是不是？你要说小县城，可能半天就能熟的。你要大都市，是不是？ 大都市。 大都市熟悉是不熟悉啊？ 弄一大都市，你上海啊、广州啊， 再搭上点外延。 对呀、啊， 但这点事儿我跟你说，放在伦敦，要是不熟之路，你可别想当出租车司机。据说在伦敦考出租车司机这个证啊，需要严格的知识测验。 怎么考这个路是？ 你得熟悉伦敦数万条街道，熟记景点、公寓等等的位置，而且呢，你要在大脑中迅速的规划最短路线。你要是司机，一年你拿不下这些考试，咱们也考个2年到4年。 我考的4年？ 那可不是，考。 一般要修路怎么办？ 那也得记。 重修。 不，你修路你得说明是修路，你为什么不选这条路线？ 括号 此处 修路啊。 考试中尽带 GPS 设备，就靠你脑子里的地图， 或者你带几只鸽子，他脑子里边有 GPS。 那这伦敦考试也太严格了， 干一行爱一行，你没有点钻研的精神，你怎么能把你这个本职工作提高一个新的高度啊？ 哎呦， 是不是 加上伦敦还是左舵， 你就不怕你真到一个地儿，那司机问去哪儿，你说完了以后，司机说你会走吧，你就不怕你去哪儿人都问你这句话？ 对啊， 你会走吧， 我到哪儿都得遇上啊，合着要不然我开车得了。 如果各个城市考试不严格的话，你去哪儿都一样，像你这经常跑外地采访报道，那你碰上这样的人你能怎么办？ 对，我应该在各地都有驾照。 你跟人讲说我是主持人很牛的，我没有用。 对，你不认识道，你牛什么？ 你耽误大事了。 司机说关我什么事？ 别着急，你去都不认识，我不去我更不认识。 但是咱们说现在要是达不到像伦敦那样的考试的严格性，起码呢新手要是真上路的话，提前跟乘客说明一下。哎呀，对不住啊，您别看我长这样挺老， 这跟老年轻没关系。 你啊就算强调点客观，人家上来了啊，这位老师傅， 您别看我也岁数不小， 对，我真不认识路。您别看我是个出租汽车司机， 但我确实不认识路，要不然咱俩换换，您拉着我。 哎， 到地方呢您给我钱， 我咱甭打表，咱一口价， 谁打谁车呀、啊、这个。 反正你说话得客气点，对吧？ 对， 见人你搓背， 要想好先当小啊。 就是 上来一女生，奶奶， 咣当摔门，这位就下去了，也不能叫太姥姥。 没让你叫太姥姥，让你叫奶奶。 我说不能把这个人叫得太老了，谁还叫太姥姥了？ 那你就见物增价，是不是？哎呦呵，您看您背这包，少说少说得值1.5亿吧，是不是？您看您这外衣， 这师傅您的眼镜好啊。 这您这花镜，

一生也许连我都不清楚，爱一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要认到自己的问题，你们这三位同学这次考试大家都过了，就你们挂科，还是要重新反省反省，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再次补考。是这样的，我是辅导老师张老师。我啊， 我们知道了。 今天我给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可以说这是和大家共同心理建设的一个课。 没有共同建设的课了， 因为大家考试考这么不好的成绩，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吧，一定很想过吧。 谁不想过谁说话。 好，那么我也不想斥责大家，毕竟呢有的人也是很努力了。好，下面呢我们来听一首歌。 这老师是电台主持人吧？ 学校广播站的。 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我相信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 这还 我相信好歌曲会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我相信教育要更多的是引导而不是责骂。 我觉得咱们仨坐不坐下都没关系，老师对着话筒一样能说一天。 我相信 你看老师不理咱们也是， 我相信 咱走回宿舍吧。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受启发，写出一篇很好的自信文章，题目就叫做听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想到了些什么。好，发好了，那么老师就先离开，大家呢坐在座位上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啊。 高中毕业之后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了，怎么到大学这老师还这样不着自料啊。 哎，别这么说，老师认为你好吗？你考过了吗？ 没考过呀。 你心难受吗？ 那老师也不能让我再单独这时间。 你听听这首歌吧。 怎么好啊？ 老师让我看着你们。 让 谁？你不也没过吗？ 真是，凭什么你看着我们啊？ 我也没过，性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说说我听听。 我是可能为了安慰你们我才没过。 你听这句话说的，可能为了安慰我们，那还有可能呢？ 好，可能是我为安慰你们俩我没过。 哎呦，最大的可能是我为了陪着你们俩，怕你们俩寂寞。 严肃点，听歌反省，制定咱们的学习计划。时间都去哪儿了？都是你们闲唠给唠没了。 你没闲唠，你这听着呢。 听了。 你放啊，听这歌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旋律我听着耳熟。 是谁唱的呀？ 听着什么乐团？好像是那个。 不过说心里话啊，咱们好像是不是有点荒废青春了？网上选选小衣服啊。大家去这儿尝尝啊，去那儿品鉴一下啊。 反正考之前我确实没好好背书啊，也怪我去游乐园玩，坐那个什么大风车什么的，后来 坐大风车 招了风了，然后完了我感冒。 你坐大风车还能不招风吗？ 感冒完了你发烧我考试你砸了。 这是讲被害经历呢是吧？哎，其实吧这事儿也赖我，时间呀也都没去别处，让我都听歌给耽误了。每天呀我就没事就听歌听歌，听着听着就下午了，听着听着就晚上，再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我上课老听琵琶曲。 上课老听琵琶曲 影响了我学习，像我已经写好了我这篇悔过。 悔过？ 那不是没考过吗？ 那不叫检查，那叫悔过了。 哎，我先给你们念念吧，我看你们也没什么 线头线索是吧？ 我没这么思路，你念念启发一下我们。 我来了啊。 你来吧。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这段下面特别关键啊，基本上是我怎么耽误课的啊。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岁月在墙上剥落，看见小时候，犹记得当年我们还很年轻，而如今琴声悠悠，我的等候你没听过。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 谁弹奏的？ 我老听琵琶曲。 但我觉得你的这个悔过似乎还是很有意境的。 我要么考得过嘛，我说了。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写一个这样的悔过呀？ 对，我也应该写一个。 你打动老师，没准给你过。 好， 给你记一过呀，不然记你这一科过呀。 哦，你就告诉及格不就完了吗？那我也写一个，听听我这个写的怎么样啊？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曾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哦吼，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让星星点缀成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哦，你这个没过的原因原来是 谈恋爱。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戴上耳机，反复聆听《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写下自己一天的时间花在哪儿。你能想到这是老师对后进生的另类惩罚吗？汉口外国语学院的一位辅导员想出这么个办法，一名挂了科的女生啊，首次尝试听歌反思。别说啊，这种惩罚收到了奇效，这名学生听着歌反省，不仅制定了大学生涯规划，还自觉写了悔过书。 教育学生劝导和责骂有时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音乐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好歌曲都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您看看，不光打动他的心，连规划都打好了。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啊哈！ 别叫我了，我这烦着呢。 你怎么样啊？现在工作找的？ 这不是烦着呢吗？这投这么多简历了，还没回应。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不是说你啊？ 你不是说你？谁说谁？谁说谁？你要说我啊？我说你。 我不是说你。 你说我说我什么？ 当年早恋。 哎，是还不是 你现在这个状况？赶紧去面个试。 你不就是想让我去找工作吗？ 对，抓紧吧，我走了。 没说完呢就跑了，反正啊也是找不着，我索性多发几份简历，撒网式，不一定哪个就能看上我，都给你，等着吧。咦，兴许这就是公司的。 喂，哎，我跟你说一声啊，我中午不回宿舍，你帮我把你的屋子收一下啊。 行了。这么没有事儿，哎，你说这电话一出来， 喂，哎， 你好， 哎呦，我可找着您这电话， 哎，是， 哎呦，真不容易， 哎，您好， 您说我什么时候上班吧？ 哎，您， 啊， 您什么时候上班？ 哎，您这不是用人单位吗？ 您打错了，感情这位也跟我一样找工作了，哎，这准是，喂。 喂，你好。 哎，您好。哎，您是？ 请问您是马和先生吗？ 啊，对，我就是马和先生。 您好。 哎，您好。 我们是世界五百强企业。 哦，就是我投简历那公司是吗？ 对。 哦，您好，您是？ 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初步认为您的简历符合我们的用人标准。 哎呦嘿，太感谢您了。哎，那个谢谢您，我这一直就等您电话呢。 是吗？ 啊，对对对。 那很高兴我们终于找到了对方。 您这五百强是婚恋公司？什么叫找到对方啊？我听 不是这样的，因为 我们这个公司的筛选还是非常严格的。 啊，是 是， 毕竟五百强嘛。 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 啊，您介绍一下。 我是五百强公司的总经理。 哦，您好，您 我姓许。 哦，许先，啊，不是。 您叫我许女士就行。 啊，许女士您好。 或者许经理都可以。 哎，许经理。 我们现在对您的筛选第一轮呢已经是初步过了，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再次的确认一下。 好，哦，那没关系，您可以问。 好，我们确认一下您的毕业单位。 您看，我要是有单位，我还找工作吗？ 啊，我口误了，您的毕业学校。 哎，您说， 您是不是北京第33中附属大学？ 我这个大学叫紫祥大学。 紫祥学院是吧？ 哎，对。 那么您的各科成绩是及格？ 不是，这还要统计吗？ 对，我们需要统一的。 啊， 而且您的这个迟到早退方面我们特别调研了一下，您不出操。 不是，您跟我去上班这有什么关系吗？出早操， 我们调查一下您是不是一个准时遵守时间，遵守学校纪律的人。 是，许经理，我应聘的是您那 确实不出早操是吧？ 啊，对，我上大学那会儿是不上早操，不过您那个单位是不是也有上早操的习惯呢？ 没有 啊，没有，没有。您问什么呀？ 我们就是一个初步的筛选 啊，这也是一筛选。 我们这个行业是非常特别的，也是非常严格的， 是 希望您能够理解。现在呢是这样，我们其他方面都已经确认完了，唯有一点呢，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好，那您赶紧问吧。 身体， 身体，不是您要是问身体的话 啊， 体质，我体质很健康，非常健康。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很健康， 啊， 殊不知可能都不知道。 哎呦，许经理，您这个，我觉得您这个单位啊， 您得好好听我讲哈。 啊， 对，主要是一些病是老疾痼疾，就是一些老病 啊， 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您 没有，我没有老寒腿啊，老 因为我们是五百强。 外墙， 您去我们指定的一个医院进行体检，拿到报告以后直接到我们公司，因为我们拿到您的照片，看上去您的五官还算端正，您本人带着体检证明到我们那儿再进行一次简单的面试，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您知道我们的年薪是多少吗？ 啊，年薪是多少？ 告诉您，20万。 这么多？ 是的。 好，哦， 您知道您上来以后的岗位是什么吗？ 啊，那您介绍一下吧。 经理助理。 哦，这么高，哦！ 您知道我们有食堂吗？ 这么好。 是的，还有游泳池。 还有游泳池？ 哎，室外的。 室外的？哎呦，你看我这个体格还真是，哎呀，不是您先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拿着体检表就能上任了？ 对对，不是上任。不是上任啊。 哦，不是上任， 可以就职。 那没问题，我这个身体特别的好。我 您不要吹， 不是体检吗？体检我都按规定我去。 我们体检还是非常严格的，我再强调一下，哦，严格的。 不是严格， 可能您想象不到地方都有可能会体检。好了，那不多说，这样吧，您先付500体检费到我们公司的卡上，向您马上转账。 转账？哦，这好，投简历，那是不是还得体检，还得转账，啊？ 我们的月薪。 哦，对，没事，嗨，这体检吧，你看是不是哪单位都得体检？这行， 游泳池 啊， 有2米深 啊，这不在乎多深，我也没那么高，有游泳池就行。 2个 啊，对对对啊，你们那伙食还可以啊，是吧？ 馒头很白， 哎呦，活活没死，哎呀。 怎么样？那您看是不是转账？ 啊，这转。 那我们将等待您的加印。 哎，好，好，谢谢。这值得500块钱啊，是不是？这月薪20万呢，咱转过去。今天我们要欢迎新鲜的血液注入我们的队伍，欢迎！ 想不到这个公司还这么热情。 行了，你们公司这么热情呢？ 热情是一方面 啊。 首先，我来给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新鲜的血液，马和。哎，这个马和呀，你看这性格比较内向 啊，是 不太善于谈吐，但是 啊， 他的发展是很好的。 你到了我们这个队伍，你相信我 啊，我相信你， 保证让你发财，保证让你成为富翁，保证让你有游泳池，有大花房，有石槽子，有所有所有的 有石槽子，这个 所有下沉式下挖式的建筑全是你的。 天哪，我上这盖房去了是怎么的呀？下挖式建筑。 好，把你的手机给我。 干嘛呀？你要抢是怎么的？不是，这公司还有这没收手机的？这 没有啊？你把它放在这 儿。哦，放在这儿了。 这是我们的资源。 哦， 这里边有你的朋友。 是。 有你的朋友就是有我的朋友 啊！ 你再通过你的手机去找其他的朋友 啊！ 你把你的朋友拉进朋友圈，这样你就会升一格。当你到钻石级、皇冠级的时候，你就是世界的富翁，你就是世界的富翁。 不对不对，你先别说了， 来，欢迎欢迎欢迎，老三别喝水。 哎呦，这工作还 你要把水咽了，你再说呀，跟着我们，相信我就能发财， 相信我就能发财。 信我就能致富， 骗我的就是啊！ 我老三， 哦， 老三，你这个态度是很好的，让你练练这个基本功，听听相声，听听相声。你这个嘴啊，你这下回那个元宵啊，一定是放凉了再吃，那肉包子别接了屉就搁嘴里啊！ 哎，好，不是，我跟您说啊，我这没有什么经验是吧？我来您这个四百强， 不需要你有经验，需要你相信我，你就能发财。喊发财， 发财！ 不是 不能喊了 啊， 一回只能喊四个。 好嘛，打麻将呢？我说你这个 致富 啊，致富！ 每个人现在开始说自己的梦想。老三，你先说。 我的梦想就是、 哎、这回嘴里清楚了。好，往下说。 发财！ 老三，太让我失望了，连个发财都说不清楚。你说，老三女朋友，你说， 买房子， 这个是最好的梦想，买房子。我的梦想，你的梦想，你的梦想，你的梦想，哎，新鲜血液、哎，你的梦想 啊，那我也得说呀、啊， 对，快， 我 好 啊， 血液 ，我的梦想就是，哎，你们那食堂是不是也有白馒头啊？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儿啊，是江南晚报的一条真的消息。小杨是化学材料专业的大四学生，马上面临着参加工作，求职心切的他为了能够更多机会参加面试，近半年来在网上海投简历，还在一些招聘网站上填写了个人信息，90%的简历啊可都打了水漂，投出去再也没有回应。就在小杨灰心丧气之时，哎，他连续收到了两个公司的回复，在他看来貌似开始转运了。 这两家名企主动找到他，让他意想不到，核实之后发现这两家公司啊都是骗子公司，尤其有一家还涉嫌传销。小杨一想啊，直后怕，幸亏我长了个心眼查了一下，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对啊，另外一家公司啊还骗取了小杨的500多元体检费，实际上都转到那公司的卡上了，而且人家卷包会立马就跑了。 你说一个400强，一个500强，还告诉这个毕业生啊是年薪要过万，哪有这个这么好的事儿？400强、500强，到底是哪个墙？ 墙纸的墙， 墙壁的墙， 撞墙的墙，墙角的墙，反正不是富强粉的墙， 还是白馒头啊！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祝文艺广播娱乐72遍节目越办越好，我是郝云。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哎呀，又过年了，还是这张盘。 这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也是希望咱们街坊们薪水多赚，奖金满满，天天快乐，幸福晚年年年。 差点就说到晚年上， 那我就不一样了。我热情各位，一点喜，两点乐，三点美，四点欢，五点福，六点禄，七点吉，八点财，九点寿，十点富，十一点运，十二点子时钟声响，狗年万事顺意，平安幸福。 我就祝福您明天早上8点您起就行了。 噔噔噔，大冬天天气很干燥，小花看见小柱脸上爆皮了，就跟他说，哎，你这得擦面霜啊，要不然你看那个往下掉这个皮屑。小柱说，你不懂，我要睡在掉渣，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小花一听啊，那 那这么说，那我长痘可是不是就叫美爆了？ 聂小猪说话特别的官方，特别是人多的时候。刚才呢，他就打电话，我在他旁边可是亲耳听到他这么说的：“喂，我的后轮驱动系统出了一点问题，麻烦您赶快过来修一下。”然后我就看着他把那个掉下来的自行车链子呢，拢吧拢吧，然后陷入了思考中。 那天我跟小花他爸他妈聊天，我就说：“我说叔，当年阿姨是怎么看上您的？您这搞对象怎么搞上的？您给我聊聊。”他爸说：“嗨，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阿姨是怎么看上我的。就那回，那有一天我记着我是买完菜吧，顺道路过了一家那个黄金首饰店，你阿姨在里边当售货员，我就进去问了一句：‘哎，这边多少钱一斤？’”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